新京报是吧，又说了一乘客，这是一台湾乘客，简姑娘，姓简，哎呀我怀孕9个月呀，那就好好家里待着呗，不见坐上大飞机了，呵，奔美国去喽，是把孩儿生在美国。哎呀，飞机上头难受，疼的不行，受不了，要生。哎呀，一看还把那空姐空乘叫过来，哎，我说现在进入美国领空了吗？还没有，还有一孤劲儿，那我赶紧把孩子给脑袋摁回去。我的天哪，这在出事儿出人命，可说呢。最后呢，到美国了吗？到了，就孩子生美国了啊，没有，给送回去了。嗯，还有这个事儿呢，今日人物之三。北京青年报说的啊，包子谁叫这名字，不是就是庆丰包子，让人家那个食客呀顾客给吃出虫子来了，两家店铺庆丰不含糊，立刻这两家门店停业了，必须如此，是不是啊，今日人物之四。司机，这是京华时报说的啊，嚯，这是一个滴滴顺风车司机啊，说是这个顺风嘛，顺风咱们挣钱吧，哎，然后就这个搭载了一位女乘客啊，然后把这个账都结好了之后都弄得了，把车门锁上，把人姑娘给强奸了。哎呀，这什么行为，可说呢，这个已经上法庭了吗？还有这事儿呢，关键是啊，就说像这种服务平台本身它的管理，个人以为也需要进一步的严格，您说呢？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， 不报啊， 必须有啊。那个赶紧啊，跟大伙儿互动一下，秋日廊桥是吧，说这个扶老人可不是赔偿2万啊，不是，人家那个标题是那么写的啊，哈哈，标题如此是吧，说是这个主要是用在打官司上头啊，说是你这个具体啊有这个要求啊，人家这个说你交这保费啊，然后到时候怎么就赔了啊之类的，是是是，这个具体您到报纸上找那个消息本身看去，我不可能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给您念清楚，一条消息都给您念完了以后咱这节目就没法说了，是不是，那讲信息量啊，是吧，这个是啊，这您这个得我得托付一句啊，这是一点啊，就是咱们这个读报呢，它不是说每一篇报道就都给您细着麻叶说清楚啊，提纲挈领就可以了，您到报纸上找那原文是吧，这您就不能埋怨我了。再有一个呢，有听众啊还是说，哎呀。